第237集，背影。 晚膳时，圣上忙着翻阅韩太守送上来的宗卷，修得如同个姑娘家的薛远，顶着半张俊脸的指印，拿着太监手中的碗筷，清勺划过瓷碗，吹去雾鸟热气，弯身喂着圣上用饭。他一身玄衣，腰间别着一把金玉扇子，身姿高挑，长靴紧身，不说话时便显得压迫，但在圣上面前，薛远的嘴唇勾着，因煞气消散，只显得风神俊朗。顾元白不知不觉被他喂了半碗的饭，一口口地把清勺吃进嘴中，唇色跟着红润了些。薛远趁圣上未注意时转过身，也把清勺放在嘴里尝了好几遍。 喝碗汤吧，有些渴了。 薛远小心收起勺子，又忙去换了一个盛粥的白瓷碗。田福生留在宫中，跟着圣上身边伺候的是田福生的小徒弟。小太监欲言又止，瞧着薛远把圣上用过的东西一样样的收到怀里。 张大人，薛大人如此行事，您当真不说些什么吗？ 曹公公不喜薛大人。 小太监的头和手一起摇了起来。侍卫长神色稍缓，语重心长道： 薛大人为乎圣上安危，都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薛大人如此也只是敬仰圣上，圣上都未曾说些什么，曹公公以后还是莫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免得伤了薛大人的心。 晓得晓得了。 饭后，顾元白被拽着同薛远一起散着步，薛远走到半路，突然面色扭曲了一瞬。 怎么了？伤口痒。痒了就挠一挠。 伤在背后，挠了姿势不好看。薛远被痒意折磨得难受，后退一步捂住了顾元白的双眼，趁机挠了一下。顾元白握上了他的手腕。这手线下洁白如玉，无瑕美玉那般美好，骨节如珠，皮肉细腻。但薛远见过这双手其他的模样，在泥沙之间拂过，混着薛远的血味拍他的脸，焦急颤抖。顾元白哭了，不敢置信，他的眼泪明明是滴水，却让薛远的心里蒸腾起了滚烫的油火。薛远以往想见他哭起来的模样，但真正见过一次之后，却连想都不敢回想。他盯了这双手看了一会儿，手上细碎的磨伤早已痊愈不见，但不见了不代表未曾受过伤。薛远转而搂住顾元白的腰，高个头窝在圣上的肩窝，闷闷道： 顾脸，撒娇了，怎么这么粘人啊？ 顾元白轻咳了一声，刚要说话，薛远却被吓住，攥着顾元白的两手朝他看去， 咳嗽了。 不是，我只是清清嗓子。 白爷背影。 松手，转过身去。 薛远乐呵呵的正要转身，余光却瞥到假山之后藏起来的一角衣衫。他英挺不凡的眉眼之间倏地戾气横生： 圣上，臣去处理些消息。 于是快步上前抓住了假山背后的人。藏起来的人是个小厮，见到薛远过来时眼神闪躲，神色慌张。薛远掐着他的脖子，不语沉沉： 你在看什么？ 小厮掰着他的手腕，却还想要狡辩： 我凑巧而过，哪里敢看什么，贵客不要冤枉人。 薛远放开了他的脖梗，小厮尚未来得及庆幸，薛远便拽住他的头发，猛地将他撞到了假山之上。血液顺着小厮额角滑落，薛远面无表情又问了一遍： 谁派你来的？ 小厮这时才惊恐起来，浑身颤抖的道： 是府里的甄夫人。 甄夫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 小人， 你全都看到了。 小厮的话语卡在喉咙里，匕首在手间转了几圈，插入又拔出，小厮没有气息地摔落在地。 薛远余光瞥见小皇帝走近，蹲下身在小厮身上擦去匕首和五指上的血污，笑着走出去。 圣上。 什么人？ 一个小厮，应当是府里的一位甄夫人派来的。 小厮人呢？ 臣发现的及时，那小厮什么都没看见。那个小厮都被臣吓得尿裤子了，脏污圣上不能看。 你将人吓得尿裤子了？ 薛远认真颔首。顾元白乐了，勾唇笑了起来。稍后韩太守便知晓了这件事。甄夫人是韩太守府中的二夫人，他派遣小厮过去也只是想提前太守夫人一步，瞧瞧大恒贵客有什么缺虚，显示出自己的体贴贤惠。这番举动着实让韩太守脸上蒙羞，他亲自去拜访了顾元白，行大礼致歉，言明会惩治甄夫人，还请陛下勿怪。顾元白原谅了他。当晚犯了大错的小厮便被发现投湖自杀，甄夫人去湖边看了，湖面一角泛着血腥气，小厮的面容隐约可见，他捂着嘴，打心里的反胃恶心。太守怒斥他良久， 死了也好，你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像这样的大罪，你是想要整个太守府都为你赔命吗？ 甄夫人抽泣不断，骨子里沁着冷意，越想越是古怪。 那小厮贪生怕死，怎么会投湖自尽呢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